速读会，七月二十一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上周由于获奖的人比较多，在这里我们就不一公布获奖名单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的。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野三坡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依然会有五位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呢就是每人两张野三坡的联票，预祝您能够获得这张联票，然后可以和家人呢一起到野三坡去避暑度假。那在这里提示我们的获奖朋友的是呢，您得了奖之后不要着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告诉您如何领奖。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野三坡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国立伟，您好，欢迎您。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一位呢是市场营销部的区域经理切万海，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上周的时候两位呢给我们介绍了野三坡的两大景区，百里峡景区和鱼骨洞景区。 对。 那么今天呢请两位继续给我们介绍野三坡的其他几个著名的景区。今天给我们先介绍一下百草畔吧。 好，百草畔景区呢它是我们野三坡呢最上坡的一个景区，海拔最高的一个地方，因为野三坡嘛，好多人都以为是大山的山，这个野山坡，其实我们野三坡呢是三横的山，这个三坡它代表了上中下三坡，而百草畔景区呢正好啊就处在这个最上坡。它这个景区呢，刚才我们前两期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仔细收听的话会知道，我们百里峡呢有大山腹部沟谷底的参观，还有呢鱼骨洞呢有地下宫殿的参观。那么百草畔呢，它是真正的山上参观，山顶参观。 在上面我们是由下往上讲的。 对，由下往上讲的。因为百草畔景区呢，它的自然景观呢又与那两个景区啊完全不同。它整个呢是以啊森林景观为主的，它的山下部呢是那种原始的次生林，山顶部呢全部都是高山草甸和五花草甸，它根据不同的时节呢有不同的参观的景点，还有一个不同的特色。比如说你要是五一节前后去嘛，它有一个奇特的北方奇特的景观，那就是冰川杜鹃花，有淡紫色的鲜花呢开在冰川之上，在大家感觉炎炎夏日的同时呢，周围啊伴随着冰川，有冰瀑， 又有冰川又有鲜花， 对， 确实是挺奇特的景观， 对，形成了一个冰花同存的这个季节性的差异的不同感受。六月份呢它有满山的丁香花开，因丁香花花香比较浓郁，大家伙呢畅游在大森林里边，沐浴着这种花香，对身体呢是极为有益处的一种花香浴。到七八月份呢我们就可以走到山顶部去参观了，我们呢可以说是山顶部呢有很大面积的高山草甸，让你站到山顶一览众山小的同时呢，还可以感受这个万亩花海的这种美丽， 高山草原的感觉 啊，对，高山草原的感觉。到九十月份呢那就是漫山红叶，可以说呀咱们北京的香山红叶特别的有名，但是呢百草畔的红叶它有它独具的特色，它的红呢是各种颜色相间的，因为它这个山呢海拔落差比较大，它形成了依山有四季上下不通关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景观。大山的颜色呢又分为很多种，有红色的、黄色的、深绿的、浅绿的，所以说呢 虽然是赏红叶的时节，你看到的不只是红叶，你是看到的满山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那你们其实在这个大山里工作，在野三坡工作，对于这个百草畔一年四季的风景肯定都看遍了是吧？ 是的是的。 您觉得哪一个季节最漂亮？ 其实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七八月份的高山上的草甸、 哦、 啊，在咱们北京那么炎炎的夏日的时候，你在海拔接近2000米的地方避暑纳凉，欣赏着鲜花，躺在花海里边，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看着就清爽。 对啊，看着就清爽。 您最喜欢这个季节哈，七八月份的时候。嗯，谢经理，您最喜欢百草畔的哪个季节？ 其实呢，说起来呀，百草畔哪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这个特色。 嗯， 刚才说到这个非常奇特的这个冰川杜鹃啊， 嗯， 因为这个春天了嘛，这个杜鹃花开得比较早。另外呢，百草畔那儿啊有这个真正的山泉水， 嗯， 它是一年四季不断流的。尤其是到了冬天，这个山泉水啊，尤其是这个水质比较硬，也是特别干净。它经过山里边，尤其是冬天这个气温比较低，冻得也是比较坚硬。 嗯， 但是到了春天呢，它这个阳光照射呀，也是这个时间非常短。 万物复苏的时候， 对对， 冰雪融化。 虽然是万物复苏，但是这个冰雪融化的速度非常慢。 嗯， 所以说才形成了这种冰川杜鹃的这种奇特的景观 。 对对， 嗯，百草畔，百草畔。它是白色的白，不是千百千的百，是吧？ 其实啊，对百草畔景区这个名称啊，大家伙有很多不同的叫法，包括当地老百姓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嗯， 说有人把管它叫做百草畔，是一百的那个百。 对， 他们大部分的老百姓说呀，是我们这儿有百种花、百样草，其实它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多，就感觉百就是多的， 形容植物多样。 对，植物多样，动物多样，所以说当地老百姓有叫做百草畔。但是呢，咱们现在呢，那个有的用白色的白。因为呢，咱们山上长满了一种植被，叫做那个银背凤毛菊。 嗯， 这种植物呢，它背后是白色的。到秋天呢，那个树叶一打卷的时候，它整个白色都露出来。 它那个后背就露出来了。 对对，山坡上一看呢，整个白色的一片。 嗯， 所以是百草呢，也指的是这种草。而且畔呢，它本身的意思是当河边讲的。 对。 但是呢，用在我们那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省的边界。 嗯。 因为呢，以百草畔的山顶山梁为界，它就是北京与河北省的交界。 哦。 所以这个畔呢，又当边讲，所以说它又突出了它的草的多样化，又突出来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那就是河北省与北京的交界。 哦，是这样的一个来历，这个名字哈。 对对。 我一开始也想问这个问题，畔一般都是河边、水边啊什么，为什么这个山里还叫这个畔？很少说大山叫畔子的哈。 嗯。 哦，它这个畔就当边讲。 对呀。 两个省的交界地。 对，因为它以山梁部流水为界， 嗯、 就是可能是一个 水边。 哎，对， 我们还是有水的哈。 对，以流水为界，可能往东边流的呀，属于北京啊，或者往西边流的属于河北啊，这样子的、 嗯， 它是以这个大山的环形边界为主，所以说它也叫百草畔。 嗯，所以如果说现在大家去百草畔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去看它的这些植物，还高山草甸， 对， 然后避暑纳凉， 对， 是吧？ 嗯，因为百草畔呢，号称被称作呀天然植物标本库。 嗯， 它有种子植物是92棵713种，蕨类植物是15棵60余种，还有200多种的药用植物。可以说不管你是领上那个小朋友啊去感受这些个课本里边不能展示的食物的一些个植物， 嗯， 而且呢也让大家伙呢在这个大山里边行走啊，感受这种回归大自然，进入这个世外桃源的感受，那是很深的感触的。 现在百草畔的山顶我们能够上去吗？ 能上去，因为感觉是我们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嘛，可以说从您那大学时代呀，可以说只是原始的大山，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大山里边的那个基础设施啊，全部都改善了，不管从吃住行游购娱上啊，我们都会给游客呢提供很多的方便和便利。在能欣赏自然景观的同时呢，我们还修建了一些个索道，可以给大家有代步索道，有观光索道，坐着索道呢，在凌驾大山之上，再从高处呢俯瞰大山。 嗯，那百草畔它的最高峰海拔有多少？ 它的主峰海拔是1983米。 嗯， 可以说呢，它在北京周边呢也被称作呀四大高峰之一。 嗯， 和北京的百花山呢是遥相呼应的。 在山顶上能住宿吗？ 山顶不可以，因为咱们呢属于国家森林公园，要进行森林保护。 嗯， 在出了园区之外是可以住宿的。 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吗？因为在高山上，因为大家习惯也要早晨看那个日出。 对对 对。啊，我觉得因为看日出，其实现在嘛，大家都起得特别早，真的4点钟就得起来去看日出，因为太阳出来的也早哈。 对。 啊，那样住在山顶上比较方便。那不能住在山顶，大家只能起早去看日出了哈。 对呀，起早可以坐上索道啊，去看日出。 嗯，哎，我想那 在最高峰看日出也很漂亮， 对， 壮观是吧？ 对对对， 这是百草畔。那么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野三坡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拒马河。 对 啊，有山有水嘛，我们野三坡是吧？ 对对对，嗯，这个有山有水呀，啊，才显得有灵气。 嗯， 山托水之秀，水衬山一雄，山水相依呢，才铸就了我们野三坡北方之冠的这种美誉。而且夏天呢，咱们大家感觉炎热，看见水就感觉是一种凉爽。所以说呢，来到我们野三坡就是一种啊亲山近水的旅游。 嗯， 不止让你在感受大山的这种雄浑的同时呢，也让感受啊这个河水的这种细腻。拒马河水呢流经了我们野三坡景区呢大约是70多公里。 嗯， 在这个水面上呢，可以说呢形成了好多的娱乐设施和休闲设施。如果大家对这个设施都不感兴趣的情况下呢，你可以体现最原始的汤河。 嗯 啊，涉水。 对啊，因为那个水确实不深哈。 对，嗯，确实不深，而且我们沿途呢设计了很多的这个观景台和观景道， 嗯， 让你可以直接走到水边上去。 嗯， 但是大家伙也要注意安全，不要往水的深处走。 嗯， 而且呢我们那个拒马河水的水温呢基本上呢常年呢都保持一个温度，夏天去了呢更是啊极为凉爽。水里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个那个小河鱼啊， 嗯， 一个小野生动物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野生保护动物黑鹳， 嗯， 就在那个水里边觅食。 嗯 啊，如果你在早晚呢安静的时候啊，可以看到很多的黑鹳， 嗯， 在那个空中飞过，在水中觅食，还有野鸭呀之类的。 嗯， 可以说是现在呢我们拒马河的喝水体系啊保护的特别好，冬天还有白天鹅来那个迁徙的时候呢在中途啊停留地。 嗯 啊，现在呢，所以说是拒马河呢也是很多呀可以参观的游乐项目，而且我们很多的娱乐项目都在水上完成。 对，我看过拒马河它那个水上的游乐项目，比如说有这个竹排， 对， 还有那些透明的大球，人可以，这个， 太空球， 啊， 对，我就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球叫什么了，啊，人可以钻进去， 对， 是吧？在水上飘， 对 啊，还有皮划艇等等，很多的这种水上的游乐项目，是吧？ 嗯 嗯，拒马河它有多少年呢？ 啊，这个年头可以说是无可稽查了，很多很多年头来一直都有， 嗯， 而且呢，这个河水呢基本上没有断流过， 嗯， 常年就是这样子，而且它也形成了咱们那个主要的大清河的支流。咱们整个的它的水系也流入大清河， 就是你看有的地方拒马河并不深，只有到小腿的这个深度有的地方，但它却是常年不断流哈。 对对对， 它的源头是 发源于 山里， 来源的莱山 吧，也有叫 啊， 嗯， 它是这样的一个发源地。 对， 嗯，另外这个拒马河周边我知道这个就是沿着河有很多的这种游玩的项目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竹排啊， 嗯， 漂流什么，还有可以垂钓 啊。对，垂钓 是吧？啊，另外蹦极也是在拒马河边，我记得是吧？ 拒马河边 啊，篝火晚会 啊， 烧烤，骑马都是在这个河边， 放河灯啊， 啊，对，河的沿岸， 嗯， 所以说在这个拒马河边可以说白天晚上都是大家可以最happy 的地方哈。 对对对。 哎，现在呢因为随着咱们景区的这个升级改造哈， 嗯， 有没有一些步行道或者是自行车道，因为现在很多的景区现在都有一些自行车道什么的。 有，我们就是为了多方面的服务游客嘛。 嗯， 我们不只有一些个就是参观的节点， 嗯， 人们可以在那儿把车停下来去休息， 嗯， 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到这个节点当中啊去站这个地方摄影比较好的地方， 嗯， 还可以拍拍周围的景观呢，完了走到水边上去感受感受水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建立了一些个自行车的绿道，也是沿着河边修建的一些个自行车绿道， 嗯， 给一些个骑行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天堂和平台。 嗯， 而且呢那个绿道呢整个是沿着水边， 嗯， 哎，依靠着大山又不热。 嗯，我知道这个去年是去年吧， 嗯， 旅游大会是在这个野三坡， 16年 啊，前年的时候， 嗯，对对 对， 对， 旅游大会是在这个野三坡开的，嗯，那我们这次旅发大会之后对野三坡的这个景区的发展是不是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确实是，旅发大会呢首先是啊让我们呢更细致的细腻的来打造这个景区。 嗯， 完了之后呢给景区呢野三坡景区呢提升一个大的那个知名度和一个形象品牌。 嗯， 而且在从我们的不管是硬件设施上，还有从我们的那个服务上，我们都有很大的提升。 嗯， 而且呢我们不止在参观景区的同时呢，我们还修建了一些个什么百里峡的七彩小镇呢，我们的香雪广场啊，在晚上呢灯光打出来，七彩小镇五颜六色的， 嗯， 哎，视觉效果特别好。咱们大家呢，在白天爬山之余累的同时呢，还能呢休闲和感受一下我们野三坡景区的另一种美。 我们山水呢是自然的美，我们的小镇，我们的香雪广场是我们那种文化的美。 嗯，就是我们升级改造。 对对。 嗯，野三坡大家都知道有一句广告词哈、野三坡我来野。 对。 这个野它也有谐音，既是这个野、就是再一次那个野，我也来你也来的野哈、还有呢就是这个野趣的野哈。 对。 啊，那野三坡咱们怎么突出这个野呢？ 我们这个野可以说是登野山观野景， 嗯， 住野舍，食野味儿、玩野趣，我们是来这么地空以我们这个野的。可以说呢，那个我们野三坡的野呢代表是野山野水野风情。 这个也是咱们自己打造的一种野文化、是吧？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是我们因为野嘛，大家伙现在在这个格子楼里边啊、拘束的太多、身体都是亚健康状态。 嗯， 哎、只有我们身心放归自然，我们的身体呢可以说是那个去锻炼身体，去感受自然。 嗯， 这样才是给大家呢回归这个自然的一种感觉。这自然嘛、就是一种野，一种野趣，一种野味儿。 嗯。在这个历史上，野三坡留下哪些墨宝，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些地方志啊什么上面，是不是都有留下痕迹呢？ 有啊有啊，我们还有一个景区、叫龙门天官景区。 嗯， 这个景区呢，它有一些个摩崖石刻。 嗯， 这是可以说在是明清时代驻守边关的将士留下来的。 嗯， 不管是万仞天官也好啊，什么千峰拱立好，还有就是那个龙门峡也好啊，在那个花岗岩的大山体上，特别穷劲有力的一些个字体都在那上边， 嗯， 哎，遗留下来。 哎，那咱们有没有研究过说野三坡最早它的历史的记载？ 这个有， 嗯 嗯，你像我们野三坡呀，它这个名字啊，它由来是很有意义的， 嗯 嗯，咱们先说三坡吧。最早呢，可能大家都要三坡。这个三坡呢，它是根据啊这个地形的变化啊来体现的，因为我们野三坡呢属于太行山脉，可能呢这个太行山脉呢由南向北呢，在野三坡这一段呢形成了三个呀明显的梯度。 嗯， 哎，这个坡与坡之间呢相差的温度啊，可以说是用节气来说呢，就是一个节气正好15天。 嗯， 曾经呢那个大家伙有人说过呀，他说呢这个上坡与下坡，这是涿州志记载的。 嗯， 为什么说你们属于涞水县呢？ 嗯， 为什么要涿州记载呀？因为原先它属于涿州代管。 嗯， 所以说呢，在这个涿州志里边呢，对这个野三坡的名字呢有个详细的介绍。 嗯， 他说呀，他说上坡与下坡因山脉之障蔽，气候亦有不同，寒暖相差半月许。 嗯， 每逢时令，每逢春令，下坡核桃已结实，上坡始花，雨降稍迟，耕种呢亦随之转移。从这句话来说呢，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三坡之名的由来，它是根据地形变化和气候不同而产生的。它就是以我们三坡的特产核桃做了一个例子。 嗯、 每当春天的时候，下坡的核桃啊都已经结果了、 嗯、 结了小紫果了、 嗯。 那么呢，山上的核桃呢还可能还没开花，上坡的核桃还没开花、 嗯。 说明呢，这个坡与坡之间呢有温度差异和那个季节差异的。 嗯。 哎，这是三坡之名的由来，是根据地形的变化上中下三坡来的。 嗯。 那么这个野字呢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有一段历史典故的。说是明朝初年，燕王朱棣要兴师扫北，平定战乱，路经野三坡境内的时候呢，见一山中野兽，其实就是小松鼠，在捧食松果、 嗯、 像给人作揖一样。所以说呀，这个朱棣呢都特别高兴，就对他的左那个部下说呀，他说你看这里的野兽都归顺于我，况人民乎？所以说颁布恩诏，免除丁粮。从此呢，三坡人民在明朝就过上了不用交租、不用纳粮的这个富裕生活， 有点像世外桃源。 对，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 嗯、 但是呢，清朝入关以后呢，那个三坡人民呢仍然呢崇尚明朝，这样呢就是说呀，清朝官府呢就对三坡啊进行打压，取消了他们求得功名的权利， 嗯， 不让他们进行科举考试。哎，这样呢就是啊引起了三坡人民的不满，再加上当时政局比较混乱，这个官府呢也勾结匪盗，对三坡这块附属之地呢进行这个敲诈勒索，以至于呢三坡人民呢就打起了这个反清复明的这个旗号。 嗯， 哎，所以说呢，以至于呢清朝一个著名皇帝康熙爷在路经野三坡到五台山镇海寺烧香拜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受到了三坡人民的阻挠，一怒之下他就留下了八个字，说穷山恶水，野夫刁民。 嗯， 那会儿的野呢代表了是人们的不服从反抗，当然了现在这个野代表的是野山野水野风光，野村野寨野风情。那么当时既然没有政府管辖了，那么当地这个那个三坡人民怎么办呢？他们就自行啊 这个坡与坡之间呢，推行这个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来管理这个坡内的一切事物，俗称呢老人官制。 嗯， 哎，所以说呢，这个老人官制呢被称作呀是最早的民主选举制度，称他为呢是石开民选之先烈，独树自治之先声。 嗯， 所以说呢，野三坡有他独特的老人官文化。 哎，真是有他自己的这种跟别的地方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他的这个，比如说明朝和清朝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哈。 嗯， 而且还是跟两个皇帝都有关 啊，对， 两个皇帝对他的这个待遇也是截然不同，像明朝给予他的特殊的这种优惠的待遇哈，可以免交税赋， 免除丁粮 啊，然后到清朝那儿就觉得这是野夫刁民了， 对对， 完全是不同的这个待遇了， 是， 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民经过这种落差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 啊，所以说哎，这个地方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哈， 对。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野三坡的人民生活非常幸福了，就是因为这块景区的它的开发也给野三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这种富裕的生活，是吧？ 没错，也可以说在三坡镇这一块还包括九龙镇，包括现在的白涧镇，可能说我们旅游事业的开发呢带动了整个涞水县山村的发展和壮大，可以说是因为现在更何况我们开发的是全域旅游，哎，全民都参与到旅游当中来，而且呢我们也带动了整个山区人民的致富，因为现在山区人民的主要致富渠道呢 就是 旅游业， 就 是旅游， 对，野三坡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涉及到旅游业， 对对对 对， 所从事的行业呀都跟旅游挂钩， 嗯， 都跟旅游沾边， 嗯，吃喝玩乐反正是都是旅游的这些分支哈， 对对对， 那现在野三坡人的这个年收入，人均年收入有多少？ 这个具体啊还真是不好说，因为他有靠打工的，完了之后呢有靠自己家开宾馆饭店的，完了之后还有卖一些个旅游产品的，所以说就是家家户户吧，从少的几万元一直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都不等，所以说现在呢具体到每一户来说还真是不太好平均， 但是家家现在都富裕了， 对，家家现在都是小洋楼小轿车，可以说最早嘛野三坡特别的贫穷，交通不方便， 那个时候是老区， 对，是老区， 对， 它是深山老区，也是个革命老区，还是个最早的就是说是没有交通道路的一个小山沟，可以说野三坡呀发展到现在呀特别的不容易，它从一个深山老区一个小山村走到了这个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它从一个革命老区走到了5A 级旅游区，而且呢它从一个就是说是荒山野岭走到了现在的世界级的地质公园，野三坡人民呢同野三坡的这些所有的旅游工作者们一起的努力奋斗，打造了我们现在这样的5A级景区，世界知名全国知名的这种景区。 哎，我觉得从野三坡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好也是看出了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成果。 因为 它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发的嘛，80年代嘛，是吧？ 对 对， 开发到现在，你想想，可不整个是经历了我们改革开放的这个，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写照。 哎，对对对啊，你看那个时候，野三坡的人们确实非常的贫穷，因为那个我知道这个，比如说扶贫啊，贫困县都是到涞水去，是吧？给涞水去扶贫什么的， 对， 现在不用了，是吧？现在你看我们野三坡人民生活都富裕了，就像您说的哈，小洋楼、小轿车，家家也都有了。真的 是 翻天覆 地。我们现在依然搞这个，就是说扶贫开发建设，因为你涉及到离景区近的那个山村都富起来了，那么 远一些的地方 还有远一些的，还有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交通更不方便的地方，我们也要带动它富起来。所以说，我们现在景区还带动着旅游扶贫，还这样那个搞这个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然后是旅游带动扶贫，精准扶贫，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这一个地方富了之后，用我们这种经验去挖掘更多的地方，让他们把这个当地的旅游资源也开发出来，可以是吧？带动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 是，说起来就感觉三坡呀，说起三坡的发展史，我们也是一种骄傲，一种荣誉，也见证了三坡人民打造这个景区的艰辛与不易。 对， 而且现在野三坡景区以这么好的形态、这么好的服务展现在大家伙面前，确实也不容易。 嗯，两位都是野三坡当地人吗？ 虽然我不是当地人，但是我在野三坡工作了16、17年，也算是三坡人吧， 差不多。 您呢？ 我就是涞水人， 涞水人，当地人，那您就更有感触，更见证了当地的这个发展变化， 对对对， 是吧？ 对， 确实，这个野三坡的旅游已经成了涞水的支柱了， 对对对对， 支柱产业， 对。是，所以我们也突然觉得，就是北京人如果去野三坡玩的话，你还为野三坡人民的生活 做了贡献的。 对呀，你为老区人民做贡献了。而且我们那儿曾经啊，也是那个抗战的革命根据地， 嗯， 啊，有很多的那个那一些个抗战遗址，曾经也是聂荣臻老将军战斗过的地方。 对 对, 对， 在聂荣臻的回忆录里边，对三坡也曾经多次提到。 对 啊，所以说呢，啊，你的每一次每一个消费，对三坡人民呢，都是一个大的贡献， 嗯， 尤其是对我们老区的这些个贫困人员，那更是一个大的贡献。 嗯。好，谢谢两位今天又给我们介绍了野三坡的另几个景区哈，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更了解了野三坡的它的发展的历史啊，让我们对这块地方其实从历史上从人文上从感情上更深了一些哈，谢谢两位。那最后也要提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获奖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到时候告诉您如何取得我们的奖品。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最后再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7月9号，北京农商银行召开金融服务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北京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金山及相关嘉宾参加。此次工作推进会，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对北京农商银行金融服务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工作进行了调研指导。为更好地服务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农商银行成立了文创金融服务中心，并结合北京市一河一城三贷两区规划、区域发展方向以及管辖支行经营情况，设立东城、西城、朝阳、怀柔四家文创金融特色支行。此外，北京农商银行与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崔各庄农工商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授信意向合作协议，全方位支持文创产业发展。众所周知，天坛家具是北京的知名家具品牌，创建于1956年，距今已经62年，是北京金宇集团旗下的核心公司之一。天坛家具在几代天坛人的努力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在业内多项评比中屡获殊荣。现在天坛家具为提升品牌影响力，加大对于独立店的投放，2年前位于朝阳区玉汇东路6号天坛家具亚运村旗舰店隆重开业，营业面积2000平米，涵盖新中式、现代简约、美式和北欧风格的实木家具。经过2年的努力，营业额与顾客的认知度前所未有的提升，天坛家具亚运村旗舰店为答谢新老顾客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赖，从即日起至7月22号举办2周年全程拼单直降40%的活动，更有爆品5折优惠、签单送好礼、电器大奖抽不停，欢迎您一起来庆生狂欢。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 RBC 精英会，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朋友们下次见。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